个人意见节目《自由风》，自由风现在播出，欢迎听众打电话来发表意见。 言论自由，自我管制，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陈燕平、林志恩。 嚟到星期五嘅晏昼咧，五点十二分，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林志恩你好啊， 你好 啊，而家先讲一讲咧，我哋个天气先啊，摄氏二十八度，相对湿度咧65%嘅，一号戒备信号咧现正生效，而红色火灾危险警告咧亦都系现正生效嘅，咁稍后咧天文台可能亦都会发出咧更高嘅一啲嘅戒备信号，咁啊届时请大家留意啦。嗱，林志恩啊，今日第一个小时咧，我谂都要跟进一下咧一个系关于一啲嘅社会上面需要人士照顾嘅人士嘅一个个案啦。咁啊，寻日啦喺黄大仙嘅钻石山龙畔苑咧，就发生咗一宗嘅伤人案。事件咧就系涉及到一个家庭嘅个妈妈咧就有抑郁症嘅，而佢咧系要照顾一对咧20岁嘅孖仔。咁而嗰对孖仔咧就系据悉系有智障啦，同埋自闭嘅。咁啊，怀疑咧个事件就系同佢不堪照顾压力相关啦。嗱，如果咧佢就系即系用刀即系伤咗佢啦，亦都系个妈妈咧，亦都系自残啦。嗱，如果我哋睇翻咧相关嘅资料啦，其实咧就系嗰两兄弟咧，佢哋系已经系毕咗业噶啦。咁但系咧就已经系透过社署同埋特殊学校安排之下咧，延展咗2年。今年7月咧就翻去屋企咧同父母同住啦。咁而个妈妈咧，佢就本身咧系根据即系葵涌医院嘅发言人回复咧，佢就2007年起咧一直咧都有接受到系精神科嘅服务嘅门诊嘅服务嘅。咁另外咧，佢亦都系即系有讲过就系话有比较大嘅一啲嘅压力啦，咁亦都系同社工求助嘅。而呢个个案咧就有医管局咧同埋社署跟进。咁当然啦，发生呢个事件咧，大家都会关注到就系而家智障人士佢哋喺离开学校到佢真系揾工或者咧系揾到一啲嘅住宿照顾服务中间嘅衔接咧，到底系可唔可以做到无缝啦？ 系啊，冇错。咁即系呢件事都不幸中之大幸啦，就系即系头先所讲啦，妈妈咧同呢两一对孖仔咧，其实送院治理之后咧，暂时都系冇生命危险嘅。咁但系如头先陈燕平所讲啦，其实呢度都有几个角度去探讨啊。譬如第一样咧，就系即系喺嗰个特殊学校寄宿嘅一啲人士啦，咁然后佢要翻屋企住嘅时候，其实中间嗰个衔接服务系点样？因为我谂咧，对于嗰个照顾者嘅角度嚟讲咧，原本一个星期只是需要照顾即是这个的即是特殊需要的人士是2日啫。咁去到而家返家呢是住足7日的时间。咁其实这些即是特殊需要的人士呢，佢本身呢在个学校的照顾模式是亦都已经习惯了啦。咁去到全天候而家要返家去生活啦。咁其实我想无论是对于照顾者又好，对于那个特殊需要的人士又好呢，其实双方的压力都是会有的。咁这个是第一样啦。咁第二样就是其实都是我哋讲了好耐的问题，就是个照顾者的压力问题。因为头先陈燕平都提到，就系个妈妈咧本身都系有一啲抑郁症同埋自残嘅一啲倾向嘅。咁而第三咧就系我哋点样识别一啲高危嘅个案？因为呢个个案特别之处咧就系佢本身咧系有社署同埋医管局系同时跟进紧，而且咧个妈妈咧喺几日之前咧系曾经同个社工求助，就话自己系非常之大压力嘅。咁究竟相关部门有冇可能系主动一啲去跟进呢啲事件咧？咁样咁同埋咧我今日亦都聽到有一啲嘅即係業界人士就話咧，其實7月咧都算係一啲所謂叫服務需求嘅高峰期咧，係因為七月咧就會係嗰一啲嘅即係 特殊學校的學生會畢業，他們會很多人回到家裡生活，所以呢其實那個資源的分配優次上面有沒有得改善呢，這個也都我們是值得去跟嘉賓去討論的。 其實我想真的要值得留意呢，就是類似的這些這樣的事件呢不是第一次發生的了，如果我們翻看資料2020年的時候呢，也都曾經發生過一個的媽媽啦，是她照顧一位中度智障和过度活跃症的21岁，即是成年的儿子，然后有压力之下就发生了一些家庭惨剧。那时候其实已经是讲就是我们的规划的承接，即是服务规划的承接是有问题的。特别当年也都有提到就是说那个服务規劃咧都係用緊一啲嘅舊嘅機制，令到咧成個服務設施咧同埋需求咧係不成正比，咁同埋亦都係欠缺咗咧一啲嘅社區支援啦。嗱，咁而家其實我哋講緊即係2020到而家，其實都幾年過去啦。到底咧喺呢啲嘅問題上面有冇改善到咧？但林志恩，如果我哋睇翻咧客觀嘅一啲嘅數字咧，我哋頭先就講啊嘛，一啲嘅智障嘅人士，佢哋咧可能係離開咗學校咧，就需要咧去一啲嘅住宿嘅康复服务嘅。但系咧嗰个轮候时间就相当之长啊。譬如我哋睇翻咧个相关嘅数据啊，如果以中度弱智人士嘅宿舍咧，佢喺2018到2019年咧，平均嘅轮候时间系114.1个月，嗱以月嚟到计。咁但系咧去到2021到2022年咧，就已经增加到咧144.8个月。咁如果我睇翻，譬如轻度嘅一啲嘅服务啊，轻度嘅弱智儿童之家咧，2018、2019年咧就讲紧要轮候15个月，咁2019、2020年咧曾经系有跌到去咧，即系10个月以下或者系13个月嘅，但系去到2021到2022年咧，又再上升翻去咧15.1个月，咁即系话咧个需求咧。同嗰、那个又系翻翻去到一个嘅旧位，而可能稍微即系喺个数据上略有改善咧，就系严重弱智人士宿舍啦，由2018年嘅2019年到嘅185.6个月啦，咁就降到去咧2021年到2022年度嘅158个月，但系就算系降咗啦，如果我哋除翻咧，都系讲紧要等10几年嘅。咁究竟如果等10几年，譬如你当佢即系18岁离校啊，咁佢轮得嘅时候都已经系过咗3字噶啦。咁呢个系咪中间个家庭系真系可以处理到佢哋嘅一啲嘅需要咧？ 系啊，因为其实咧，头先啊陈燕平提到，即系智障学童一般18岁毕业，咁有一啲即系宿舍可以俾佢延迟嘅，即系最多去到20岁啦。咁但系你要去等成人宿舍等成10年，又或者就算系入。即係譬如進入一啲展能中心啊、庇護工場，其實都係要長嘅，即係都要幾年時間。咁有啲人都提到啦，就話而家地區都有啲支援中心嘅服務嘅，咁嗰個輪候時間會快過成人宿舍。咁但係咧嗰個輪候服務咧，佢可以提供到嘅支援嘅日數係好有限嘅，即係1至2日嘅支援啦。咁而且咧嗰啲嘅地區嘅支援中心咧，其實佢就唔係淨係服務一啲智障嘅人士嘅，而係所有區內邊殘障嘅人士咧。都是佢嘅服務範圍，咁所以啦，如果你要計翻個比例上面嚟講，即係專門係集中係去照顧一啲智障人士嘅服務，其實就算喺地區層面嚟講咧，即係都係不足嘅。咁所以有啲咧議員咧，其實佢都提到好多嘅建議啦，即係包括就係可唔可以做好一啲嘅規劃咧，即係譬如利用一啲我哋人口嘅數據啦，包括就係其實我哋香港咧係冇就住譬如一啲照顧者做一啲嘅統計嘅登記數據嘅，咁而如果我哋欠缺一啲數據做基準嘅話咧，我哋要去做呢啲服務嘅規劃嘅時候咧，都會有一啲困難喺度。 我哋嘅電話號碼咧係1872311872311。心機旁邊嘅聽眾朋友，對於咧係智障人士嘅服務啊，有啲乜嘢嘅意見或者睇法咧，可以打電話嚟1872311同我哋傾傾嘅。嗱，電話旁邊咧，林志恩，我哋請嚟一位嘉賓啦。佢就係咧係一個組織啊，叫做一同夢慈善基金會嘅主席嚟嘅。咁啊，一同夢慈善基金會咧就係一間咧係幫助自閉症或者特殊教育需要人士嘅慈善机构，有佢哋嘅主席庄宝琼啊，庄宝琼你好， 你好，主持你好。 你好，庄慕琼，不如讲讲你自己嘅状况啊。其实你自己本身系咪都有一啲照顾，即系自闭嘅人士嘅需要噶？ 系啊，我本身个个仔都系自闭症啦，咁都系啱啱喺职业学校毕咗业。 咁跟住你哋自己本身个打算咧系点样噶？佢其实除咗自闭之外，即系介唔介意透露，会唔会都需要其他嘅一啲嘅宿舍服务嘅咧？ 其实佢都需要噶，佢有轻度啦咁样，但系嗰啲宿舍其实已经都系等十几年噶啦咁样咯。 一般嚟到讲咧，其实你哋系几多岁可以开始申请呢啲宿舍噶？ 排队就十五岁开始排。 十五岁 系啦， 吓 咁佢排完，佢应该排到佢咧，应该系三十几岁噶啦。即好似头先你嚟讲，冇三字头应该冇乜机会咯，系啊，即系过晒噶啦。 咁嗱，其实佢哋如果系即系毕业啦、离校啦，咁其实离校嘅时候有冇啲乜嘢即系特别情况咧？系家长或者照顾者系需要特别注意嘅咧？ 其实离校咧，嗱，即系首先讲啦，去特殊学校毕业咧，咁其实佢哋就会分去咧，可能去职业学校啦，去工厂啦，去展能啦咁样。咁佢哋评估咗去咗唔同嘅地方，譬如好似我仔咁去咗职业学校啦，咁佢读完之后两年又毕业噶啦。咁佢毕业咧，学校咧就可能转介咗佢，好似我去而家咁嘅辅助就业，咁就去一个地方去学做嘢，然之后咧就准备出嚟做，即系准备出嚟个社会翻工啦。但好啦，好簡單，佢嗰個情況就係、是、佢去咗嗰度咧，去即係受訓呢個工作，佢發覺唔啱喎咁樣。咁咧，佢咧就唔係即刻可以轉，可能你要經社工先可以幫你轉。同埋佢哋咧，呢啲小朋友咧，絕對就唔係，即係我都唔係小朋友噶，呢啲大人嚟噶啦，都即係就廿一歲噶啦，就唔係話我咧可以即刻咧出去咧自己揾份工入個第二個門口咁樣咯，就唔係咁樣嘅。咁所以你话我哋做家长嘅话，即系排宿舍又另外一样嘢啦。其实佢有啲能力想佢出去做嘢，又要面对另外一样嘢咯。 呢度我都想问一下咧，即系嗰个跟进嘅社工服务，佢个角色系点样？因为譬如我哋今次睇到咧，即系呢个钻石山呢件事咧，其实佢本身都有社工跟进嘅。咁但系社工主要提供到啲咩服务咧？ 社工提供到啲咩服务呢？就其实我哋呢都想呢，哇，即係呢个机会真係好啦，可以帮我哋讲下。社工呢好多时呢帮我哋呢会去呢搵一啲呢可以排到队嘅服务嚟嘅。嗰啲服务呢唔係呢即时有，因为譬如好似佢而家一个辅助就业嘅服务啦咁样。咁呢佢哋应该系都有啲名额嘅，同埋好多间呢佢哋自己机构呢个定位嘅服务都唔相同，即係个或者个行业分类都唔同。咁佢喺呢间唔啱，你要再去转去第二间呢，咁你就要经社工同你转囉，个社工就帮到做呢啲嘢囉。咁但我记得呢，从佢离开学校呢落去呢即係社区嘅社工咁样讲啦，即係唔係学校社工跟进啦，咁都係要等一段时间去跟囉咁样。咁其实我哋其实作为家长真係其实真係自问冇咁叻，可以懂得去规划我哋个仔，即係佢因为佢有一啲特殊需要㗎嘛，点样去规划佢嗰个人生呢？学校都冇呢一科俾我哋去读啦咁样囉。 明白。咁头先我都提到呢，即係亦都有啲叫地区支援中心啦。但我哋听返嚟嘅消息呢，就係话其实嗰啲嘅支援係非常不足啦。咁同埋因为嗰个中心係服务唔同嘅需要嘅人士嘅，就唔係淨係服务緊一啲智障嘅人士嘅。你亲身经验呢，轮候呢啲服务嘅时候係点样？ 其实呢啲啊真实嘅，我自己真实都系面对同样嘅情况。佢里边呢我哋都知道嘅，其实我哋感觉上呢就系呢啲地区资源中心，据我所知，佢除咗系服务唔同嘅类别嘅人士之外啦，其他病科之外啦，咁其实呢佢都系有啲社区佢哋要做上门服务，根本佢哋就系人手不足。更加当然啦，佢哋嗰个名额都系唔够分，好似我个仔咁，其实都系如果佢真系乜嘢都冇得去，我哋问过都系去两日咋嘛。 即系去嗰啲中心都系只能够去到两日。 系啦。 咁其余时间呢，咁其余时间你哋就要喺屋企去照顾佢㗎喇喎。 是啊，咁如果唔系我哋自己点解会成立家长中心啊？因为其实讲真，你话有政府呢啲嘅，其实我哋先系需要受助者嚟噶嘛。点解我哋仍然去做呢一间，要需要做呢一间嘢家长互助咧？根本嗰个服务就系唔足够。 嗯，不如可唔可以讲下咧？即系如果个屋企人即系之前喺学校咧，佢就同屋企嘅逗留时间比较少啦。咁但系譬如佢翻到屋企啦，你哋作为照顾者，有冇啲咩嘢系需要适应嘅咧？ 呢、這个适应就好大，因为自闭症咧，佢哋可能本身可即系嗰个生活嘅流程啊，可能佢系喺宿舍度翻学喺宿舍居住，应该系有一个好有系统嘅时间同日程表嘅。但系你翻到去屋企，咁个家长有冇能力自己写过呢个日程表咧？你居住个环境唔同，你所有身边人同事一切嘅变奏都唔相同，你有冇就算个细路仔？你冇讲细路仔，可能个妈咪自己本身都适应唔到啦。 嗯，钟佩婷都想问多少少咧，即系你头先提到咧，其实一啲即系特殊中心，佢本身嗰个离校生咧，佢翻到嚟屋企真系个生活转变得好大嘅。但系佢哋翻嚟之前咧，学校会唔会都有为佢哋提供一啲辅导啊？又或者即系另一个角度嚟睇，会唔会家长都可能有一啲嘅即系辅导嘅服务，可以令到双方容易啲磨合到咧？ 哇！如果有呢个就最好啦。即系如果我觉得当时谂到呢度系离校生点样准备嘅，可以知道点样适应，同埋你谂下个细路仔去宿舍住咗咁耐，佢可能就算唔系能力好高嗰啲，需要妈妈带去街。咁你谂下个妈妈要带个细路仔去街，都要即系让个细路仔适应啊，面对唔同嘅人。妈妈可能带住个细路仔出街嘅时候，哇，可能有好多唔同嘅眼光、啊，个妈妈都要更加加力嘅去适应呢样嘢咯。 即系你嘅譬如以你哋嘅个案嚟讲咧，你哋自己喺你嘅仔离校之前咧，都冇任何嘅服务可以俾到家长知道究竟点样去适应在家照顾嘅呢个问题系咪啊？ 是啊，冇噶。我哋净系记得咧，我个仔离校嘅时候，我已经觉得佢学校非常好咧，就系咧，训练佢咧，譬如佢一啲个人自理咧，其实系有训练佢嘅，即系纯粹自己 personal 嘅，即系自己个人自理独立嘅嘢啦。咁咧就训练咧佢去做嘢嘅。但系咧，至于点样适应社区啊，譬如训练家长嗰啲嘢，就系冇噶啦。 嗱，仲有大概半分钟啦，好快想问啦。其实作为一个照顾者咧，你觉得有咩服务去最能够帮到你哋啊？ 其实我除咗咧，真系好想咧，再一次讲咧，其实嗰残疾人事务委员会咧，其实系需要我哋真系需要一个个案经理，因为我哋真系有阵时咧。譬如好似我哋离校，我觉得系始终都系个高危群组嘅，同埋细路仔青春期嘅阶段，其实我哋自己都开始年老啦，又其实有好多嘢要应付嘅，同埋我哋其实除咗个家庭家务，可能你有经济啊情绪压力，其实你喺嗰个照顾嗰个社会变化，都会令到咧，你嗰个生活咧嗰、那个好紧张， 所以就需要一个个案经理咧帮你哋啊，多谢晒庄宝琼。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五点半由张曼健报道新闻。今年诺贝尔和平奖得主是伊朗在囚女子纳尔吉斯·穆罕默迪，以表扬她在争取人权方面的贡献。评审委员会指在伊朗的妇女受到压迫，穆罕默迪为此发声，为促进所有人的人权和自由而进行斗争。穆罕默迪是伊朗著名人权分子，致力争取妇女权利和废除死刑。根据总部设于爱尔兰的人权组织前线卫士的资料，穆罕默迪目前在德克兰埃文监狱服刑，对他的指控包括进行反对国家的宣传。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今年五月初宣布，穆罕默迪被确定为2023年度一项世界新闻自由奖的得主之一。

去到太子道东近住彩怡花园。窝打老道往沙田方向近住对行道车多车龙接近公主道近创之中学。龙翔道天桥往观塘方向近平石村慢车，而龙翔道往荃湾方向近黄大仙中心都车多，而观塘道往旺角方向近启业村一段都是车多繁忙。新界区大埔公路来回方向近和斜村车多，车龙是去到文化博物馆和香港体育学院。屯门公路往元朗方向近新墟车多，车龙去到安定村，而黄珠路往屯门公路方向友爱村一段较为车多的。元朗公路去返屯门方向福亨村都是较为车多，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将南隧道出口去调景岭、西区走廊西隧入口去西环方向。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九十分钟走遍世界。 在新近公布的世界遗产名录中，包括了由比利时北部至法国东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的墓葬及纪念场所，以及非洲卢旺达四个纪念1994年种族大屠杀的地点。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指，这些记录人类痛苦创伤的地点有助促进世界和平。 逢星期六早上十点半，香港电台第一台， 十万八千里。 最近在地盘整亲了，工商不用愁，有劳工处建造业工商雇员复康先导计划，帮你的神队友。受伤工友不用轮候，就很快可以接受私家复康治疗，全程有专人跟进，那就可以快点好返开工了。私家服务都只是公立医院收费，雇主要依法在工商发生14日内情报。计划热线2293-7000。 持竿踏冰，圆梦青春。港台电视31国剧夜场《冰球少年》， 以冰雪运动做题材的影视作品一向少之又少，《冰球少年》剧中透过一众主角的日常训练，以及在赛场上详细呈现的技术和技巧，令观众可以一边煲剧一边认识冰球运动的专业知识。 国剧夜场《冰球少年》，星期一至五晚9:30，港台电视31。 蚊可以传播登革热、日本脑炎和寨卡病毒感染等疾病，要避免被蚊叮咬就要做好保护措施，记得着松身浅色的长袖衫裤，按指示重复用含有避蚊胺的驱蚊剂，不要在丛林逗留，外游返港后不舒服要即刻睇医生，话俾佢知行程细节，想知多啲上 chp.gov.hk 睇下啦。 大变局，新机遇。 今集谢祖慈请嚟联邦快递高级副总裁及中国区总裁陈家良，讲下国际企业喺内地嘅发展机遇。 中国喺2001年加入 WTO 之后啦，就全面开放，同世界接轨，亦都利用外资嘅技术啦、资金啦同埋管理嘅能力啦，帮助中国嘅发展，产生一个双赢嘅动力，去推动中国往前走。 星期日下昼4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言不自由，自我管制。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陈燕平、林志恩。 大家留意啦，香港天文台已经在下午的5:40发出3号强风信号嘅，咁请大家留意住天气的变化。自由风，自由风电话号码是18723111，大家有咩意见可以打嚟发表一下噶。林志恩，听听有位听众陈小姐的睇法先。陈小姐你好， 系你好， 系，请讲啊。 我希望个环境唔会太嘈，因为喺个商场入边嘅。 系，请讲啊。 咁咧就我個仔咧就啱啱畢咗業，佢咧亦都係申請咗2年呢個延宿服務嘅學校嘅延宿服務。但係咧嗰2年嘅延宿服務咧，而家其實係未完嘅，啱啱係完咗一個學年，其實應該係仲有一個學年嘅。但係咧喺過去咧，我每次申請呢個延宿服務嘅咧， 都好似係要乞求學校俾我個位咁樣嘅。 嗯， 即係佢令即係好似好唔相信啲家長需要呢個服務，佢每次都係採取一個好懷疑嘅態度，令我個壓力咧更加嚴重咯。 嗯，陳小姐，你介唔介透露你個仔嘅狀況啊？ 佢係自閉症中度嘅，完全唔識自理，同埋冇語言能力嘅。 嗯， 系要24小時睇住嘅。 嗯，你头先就话即系申请咗两年嘅原宿啦，而家已经完咗一个学年啦。但系譬如据你了解咧，你哋学校可以俾你哋延宿嘅名额咧有几多啊？会唔会系个服务量嘅提供唔系好足够咧？ 但系个位据我所知就系冇人申请嘅，因为佢系冇公开，我觉得佢系冇公开话俾啲同学听啦。因為其他家長我問都唔見有人知咯，咁呢個服務咧佢係要我簽紙嘅，簽兩年服務，咁佢就話咧到到後期佢已經開始唔俾位我去啦，唔俾我喺我住啦，咁咧就個條件咧佢就話要我打電話去全港九新界所有嘅站宿服務都冇位，都冇人接納，佢先俾我。咁你覺得呢個咁樣嘅做法係咪更加變相增加我嘅壓力嘅更加？ 嗯，即係佢要你證明咧喺社區度你揾唔到其他嘅服務去取代，咁然之後先至俾個延宿服務你。 係，但係要打勻全港九新界所有宿舍嘅暫宿服務都冇位，先至俾我。 陈小姐，我想问，即系社工咧，学校嘅社工有冇啲乜嘢嘅协助或者系辅助啊，俾到你，又或者系介绍到一啲嘅社区资源俾你啊？ 其实根本呢个社会上就系冇资源，呢、这个社会上嘅社区资源就系唔够，即系无论你点样介绍咧，我去到报名都系冇位嘅。例如嗰啲社区中心啦，谂住俾个仔去啦，大概你申请七八次啦，第一次有俾一日你咯，即系其实一个月你可以派到两日已经系好好噶啦。 嗯， 系通常都冇位。 嗱，咁但系你哋都要准备你个仔咧，可能要离开学校噶啦。咁其实即系无论系对于你哋嘅支援可能系一啲嘅技能上面嘅学习啊，或者适应啊各方面，其实有冇一啲咁样嘅支援系可以帮到你哋嘅咧？ 可能能力高啲嗰啲可能会有啦，因为我系中度嘅，就系暂时系冇嘅咯。 但作为家长咧，家长嘅照顾技能、照顾技巧，呢度有冇一啲嘅资源系可以帮到你噶？ 其实嗰啲技巧，所谓技巧，我哋其实即系讲真，已经21年，我哋咩技巧都有齐噶啦。我哋甚至有时比专业人士更加多嘅技巧噶啦。但只不过系我哋承唔承受得到个压力咯。 嗯。好啊，明白，多谢晒你啊，陈小姐嘅电话，多谢晒。咁啊，陈小姐就讲咗佢好具体嘅个案啦，即系其实都反映到一样嘢，譬如佢哋要揾一啲嘅社区嘅服务咧，都真系困难重重啦。同埋，如果据佢所讲系要证明佢社区揾唔到服务，先至俾到一个嘅延宿服务佢咧，呢、這个亦都可能对于一啲如果佢本身个知识或者系。个支援比较少咧，系更加困难喎，应该。 嗯，系。同埋陈小姐都提到一点咧，即系话，就算有啲父母可能本身对于照顾一啲即系有特殊需要嘅小朋友都好有经验都好啦，但系唔等于佢唔需要一啲即系出边嘅援助咯。 1872-31，大家有啲咩意见咧，可以打嚟同我哋倾倾嘅。嗱，电话旁边我哋请嚟另一个机构啦，就系、是、香港心理卫生会嘅助理总干事黄敏信。黄敏信你好。 是你好，是大家好。 嗱，黄敏信啊，不如先由另一个角度咧去讲讲啦。今次个个案咧，嗰位妈妈咧，佢就有接受精神科门诊同埋精神科嘅社康服务嘅。咁佢据悉咧系患有抑郁症嘅。咁但系佢就需要照顾即系两位有智障同埋自闭嘅，系讲紧成年嘅儿子。其实喺呢个个案入边，即系。一个抑郁症的人士适不适合去这样去独立照顾他们呢？ 是没错，是的。其实听到这个惨案呢，其实我们都是很担忧的。其实正正其实今个月也是一个叫做照顾者月，其实想是 是呼吁多啲社会大众咧去关心翻照顾者嘅需要嘅吓。咁、我谂喺呢件事入边咧，其实咧其实其中一个真空期咧，其实就系由学校毕业完之后进入一个社会服务里边咧，其实咧我哋成日都系发觉呢个真空期咧，其实存在咗好耐噶啦吓，因为佢哋由特殊学校毕业啦，咁未必是可以无缝衔接得到去到一些社会服务里面的。咁而在社会服务里面呢，我们其实有宿舍啦。咁如果他去轮候的话呢，其实现在是以即是十年计的。咁、所以如果他去工厂啊或者一些就业服务呢，其实都要轮候的。咁有些就看看地区啦，有些可能是有好幾個月啊，或者可能有啲係講緊以年計啊，咁嚟去輪候嘅。咁所以呢個真空期咧，其實係不嬲都有，所以其實都真係需要去正視一下呢方面嘅需要。咁至於譬如話啊，如果個媽媽本身佢係有腹診科、精神科有抑鬱症啊咁嘅啦，我相信佢個需要嘅支援會更加大咯嚇。咁、我唔敢講話一啲係有情緒病嘅朋友，佢未必適合做照顧者，因為有陣時我都見到，有啲照顧者咧，其實佢係反而係照顧嘅小朋友咧，成為佢一個動力嘅，係激發咗佢啊，更加我要係堅持落去，或者我要更加我令到我自己個情緒要穩定，我精神要好，我健康要好，為咗我可以係更加去照顧到我的小朋友，其實都有呢啲嘅照顧者，即係佢去照顧佢自己家人啊、子女，成為佢一個動力咧，去推動佢嘅。咁但係當然咧，係佢係需要多啲嘅支援啦嚇，無論喺醫療嗰方面啊，喺支援社會支援嗰方面啊、社工啊方面，其實要幫到佢哋啦。咁譬如頭先即係琴日呢個個案咧，其實就咁喺表面睇咧，其實都係屬於一啲高危家庭嚟嘅。咁其實喺一啲即係高危嘅個案裏面咧，其實我哋更多係需要同佢傾下點樣去過渡得到佢哋嗰個轉接期嚇，即係離開學校之後，究竟有乜嘢嘅服務能夠承接得到佢咧？咁我相信呢一個係更加係需要去提供足夠嘅支援俾到佢哋咁。 黄敏信，你提到咧，即系一啲嘅即系特殊需要嘅小朋友啦，即系佢由学校去到即系攞到社会服务之间，系有一个好大嘅真空期喺度嘅。咁头先我哋同一啲家长倾过咧，佢哋都话咧，即系遇到唔系纯粹一啲日常照顾嘅问题，而系可能系点样去编配嗰个嘅小朋友喺屋企嘅一啲日程表啦。因为如果佢哋喺特殊学校，其实就系每日都系有一啲即系好嘅即系时间表已经编配咗俾佢哋啦。咁另一样就系嗰个生涯规划嘅技巧上边咧，其实家长系未必做到嘅。咁呢一啲服务咧，其实而家社会上边系咪完全欠缺，还是其实家长都可以攞到呢一啲嘅知识同技能？ 其实现时亦都有啲服务系可以有嘅，譬如话我哋有一啲系叫做地区支援中心啦，咁里边有职业治疗师啊，有社工啊、物理治疗师啊等等。是支援有不同類型的殘疾需要的朋友的，他們也會上門做一些家訪，做一些家居的訓練，是有這些。如果他是可以申請到一些日間的訓練的中心，裡面也都有治療師、有社工、護士等等，可以提供到這些支援給他們，跟家裡人或者照顧者可以商議一下在中心可以做啲咩嘢，喺屋企可以做啲咩嘢，咁呢个系有呢方面嘅支援。咁问题就系话啊，只要佢系能够第一要有呢个资讯啦，第二就真系呢个服务能够系提供得到俾佢哋啦吓。咁我谂可能个其中一个困难嘅地方咧，就系、有时有啲服务咧需要轮候嘅吓，唔系即时即刻就可以做到个无缝嘅衔接嘅。咁我相信喺呢方面咧就要有一啲嘅措施咧，係可以幫到佢哋咧喺輪候嘅過程當中，點樣可以獲得到個支援啦？咁我諗可以分長期同埋中短期嘅睇法啦。長期嘅咁啊，梗係希望可以能夠政府可以多啲嘅資源，係提供到啲宿舍啊、日間支援中心啊呢方面嘅服務，係支援到佢哋啦。 咁至於中短期咧，其實都可以考慮一啲公司型合作嘅，即係譬如一啲嘅照顧券啊，係咪可以去提供出嚟，可以令到一啲私營市場嚇，咁其實佢哋可以去揾到啲私營嘅一啲治療嘅服務，可以上門提供俾到啲嘅指導到俾佢哋啊咁。咁我相信咧，即係呢個短中期嘅服務咧，其實都係需要去積極去考慮去諗。 或者好快地问一样嘢啦，就係、是、家长呢或者一啲嘅自助组织呢，佢哋认为需要有个案管理人嘅制度嘅。由你哋嘅角度睇起上嚟，呢、這个会唔会真係有助改善到成个跟进流程？ 這个其实係好帮得到手嘅。因为喺外国嘅经验嚟讲呢，其实嗰个个案管理呢，其实係一个好有系统嘅做法嚟嘅。因为他们是一些我们讲叫有 long term care， 即是长期照顾需要的朋友，其实不是短期间哇我们做了一两年跟进了两三年就可以 close file， 其实他们真是一些需要长期照顾 的朋友，一些人士是需要有些个案的经理呢一路去看着他们现在有没有足够的服务是提供了给他呢，或者甚至好似早排咁嘅樣啊，可能有一啲人士佢自己自愿放棄咗一啲嘅服務，或者佢唔中意嗰種服務嘅環境，所以咧佢就斷層咗啊，即係冇一啲社福嘅人員咧去幫佢哋手。咁所以如果有個個案經理咧，係能夠去確保得到佢係真係有服務俾到佢啦，咁其實嗰個情況係好好多嘅。咁同埋就算佢係終止咗服務嘅話咧，亦都有個個案經理咧係知道終止咗，佢睇下咦有冇一啲其他嘅社區資源服務能夠保持翻嗰個聯繫咧，係好緊要，即係唔好話分咗俾 ABC 各自做，但係 ABC 佢有佢終止咗服務之後咧，就冇一個中央嘅個案經理咧去知道嚇，咁於是咧。咁佢咪冇咗个联系咯， 系 咁所以呢个个案经理系好需要 的。好多谢晒你，黄敏信倾到呢一度啊。黄敏信咧系心理卫生会嘅助理总干事嚟嘅。嗱，咁啊，刚才我哋讲到啦，即系而家个衔接咧出现咗好大问题，到底系乜嘢原因导致到呢啲衔接出现问题咧？林志恩呢个时间我哋又请嚟咧立法会福利事务委员会嘅委员啊，狄志远咧同我哋倾倾啊。狄志远你好， 系你好，阿陈燕明同埋各位主持。 系嗱，首先好快地问啦，而家我哋讲紧咧由佢。离开了学校到去轮候院舍的时候呢，他就不能够做到一个无缝交接，要等十几年才可以轮候到宿舍。不如这样问，究竟这个不能够衔接到是一个规划的问题，即是他们的数据规划对于需求评估的问题，是一个资源问题，没有钱我们做多一些宿舍，没有人去做多一些宿舍，定是一个什么的问题呢？ 我想核心问题就是没有规划咯。因为呢特殊学校呢就教育局负责的。咁佢就负责个学生去到毕业咁样，如果佢继续升到大学咪升到大学咯。咁佢个功能同埋职责系咁嘛。好啦，去到社区服务呢就劳福局啦。咁如果佢有社区需要咁样就照顾你啦。咁你话由毕业嘅毕业生，我哋成日讲嘅即係学生毕业就等于失业，或者就沦落喺一个即係冇照顾嘅一个社区咯。咁两个部门之间，两个之间互相嘅协调规划呢系冇嘅。我今日都同佢哋有关官员倾啦，喂，唔该你两个局咧坐埋倾倾。呢、這个问题我哋讲咗十几年啦，即系好耐时间都话啊，毕业生之后你有冇个承接咧？咁而家你有个别学校咧，都其实佢都好用心噶啦。咁譬如话有啲特殊校，咁佢都知道个学生可能喺社区度未有承接，咁佢自己咧机构咧系学校咧就搵啲钱翻嚟做多两年咧帮啲学生嘅。咁好明顯，而家就係我哋都盡力去補翻嗰個罅隙。咁好啦，點解要等十幾年先入到嗰啲院舍咧？就政府冇一個規劃啊嘛，冇因應殘疾人士嘅需要，包括智障人士嘅需要咧，然後做一啲規劃，令到服務咧能夠可以符合到社會嘅需求。 今次鑽石山咧，即係呢件事其實都係另一個角度睇，都牽涉一啲照顧者嘅壓力問題啦。咁但係照顧者佢本身佢唔係一個好容易揾到出嚟嘅群體啦，而且其實照顧者佢每一個嗰個個案同個需求都唔一樣嘅。我哋喺香港嚟講咧，即係點樣先至可以定到一個落到地嘅一個照顧者政策咧？ 咁樣，因為而家其實幾個環節咧都值得即係去即係我哋進一步去討論嘅，即係政府喺施政報告咧都話做啲嘢啊，包括咧就24小時嘅熱線啦，由社工去直接聽啦，同埋有好多跟進啊，咁由個案經理模式去做啦，咁呢個我哋係歡迎嘅。我自己順便講一講咧，個電話就182-183-182-183，有照顧者需要人咧可以打去嘅。好啦。咁亦都咧，遲啲呢一個網上嘅資訊嘅，大家可以上網咧睇下啲服務啊，或者照顧者可以點樣發揮角色啊，咁或者可以點樣尋求多啲資訊啊，咁呢啲系統都係好嘅，但係有個情況之下咧，就係需要嗰個當事人啊，去識得主動去打個電話，識得上網去查啲資訊。咁我哋發覺好多高危嗰啲家庭咧，譬如話二老護老啊、二老護殘嗰啲咧，咁其實佢哋咧可能喺呢個社會上比較退縮嘅，亦都未必識得去掌握個社會資訊。咁個情況之下咧，我哋就要上門嗰啲服務咯。咁你而家咧就係被動嘅，我哋有上網有熱線；主動嘅，我哋可唔可以加強啲外展服務咧？咁一個係我哋點樣接觸嗰啲嘅照顧者啦。第二咩叫照顧者啦？咁而家政府嘅照顧者政策咧範圍咧就係老人家啦、殘疾人士啦，同埋精神病患者。但係喺社會上仲有好多有壓力嘅照顧者嘅，譬如話長期病患者嘅家人啦，或者啲臨終嘅家人啦，或者係 SCN 嘅小朋友嘅家人，佢哋嘅照顧壓力都好大嘅。喺而家政策裏面咧就冇交含佢哋嘅，呢個又係另一個問題啦。咁跟住咧就有個社區嘅支援啦。咁而家咧，譬如話我情緒有壓力嘅，我喺個區裏面見到有個服務中心，我可以試下問下佢。原來呢個咧係照顧者服務，咁我睇到見到咪可以參與下。但係呢啲嘅社區為本嘅，以照顧者為對象嘅服務係冇啊嘛。 除咗照顧人士，即係智障人士嗰個服務係長期唔夠啦，照顧者壓力大之外咧，其實而家另有一個問題就係嗰個社工同個案嗰個比例係超過曬負擔嘅。呢個你有啲乜嘢政策嘅方向係會提出嚟咧？ 嗱，呢個一定係要諗下個人力嘅安排啦，因為我哋今日都喺記者都有報告件事咧，就係、是、一般嚟講咧，喺服務規劃裏面咧，一個社工大概係即係40个个案度啦。咁而家嚟講咧，係講緊50至60都可行上，甚至有啲多啲。咁簡單嚟講，平均工作量係增加咗30%至40%。咁再加上而家啲個案咧係複雜咗好多，咁我覺得政府要睇個編制上要檢討一下。在今時今日，我哋面對咁多即係家庭問題啊、個人問題，呢個人手比例係咪適合咧？咁唔單止可能唔適合，仲要而家係 overload 咗，即係仲係超標咗添嘅。咁呢方面喺人力點樣去培訓啊？人力嘅規劃啊，或者會唔會揾多啲其他專業人士可以加入呢個行列咧，從而令到個服務發展啊，照顧係多啲咧咁。 都要處理。多謝曬你，狄志遠有六點前交通消息。 消息直击报道， 又话 N 先提翻你，清水湾道往西贡方向近住加树路咧系有交通意外，全线需要封闭，咁车龙去到安达臣道。而较早前咧摩利臣山道咧系有交通意外噶，咁现时通往黄泥涌峡道天桥往洪隧方向嘅支路咧较为车多，龙尾去到黄泥涌道近住养和医院。隧道情况，洪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华润大厦；西行过海去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去到香港仔隧道管道出口；洪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去尖沙咀方向车龙到新柳街；狮隧九龙入口龙翔道西行往狮隧同去荃湾嘅车龙咧到黄大仙中心。路面情况，九龙区太子道西去大角咀近加道里道咧较为繁忙噶，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香港电台傍晚新闻天地。 言论自由，自我管制，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陈燕平、林志恩。 时间嚟到晚上嘅6:42啊，继续翻嚟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三号强风信号现正生效嘅，请各位留意啦。嗱，林志恩之前咧喺近开学嘅时间啦，咁就各间嘅大学啊，有好多各式各样嘅迎新营举行啦。咁当中咧就出现咗咧某啲嘅迎新营系有非礼嘅事件啦，亦都咧有发生过一啲即系被指咧可能系性骚扰嘅事件。咁啊，之后咧，其实都引起咗社会嘅好大关注啦。而今日咧，立法会嘅教育事务委员会咧，亦都讨论相关嘅事件嘅。咁而咧，各间嘅大学啦，亦都系提交咗文件啦，就系讲咧，佢哋会喺迎新营入边咧，即系会做啲乜嘢嘅措施。其实最主要就系讲紧咧，话一啲大学生主导活动嘅管理同埋品德教育嘅。譬如睇到啦，即系唔同嘅大学咧都有唔同嘅做法嘅。咁啊，譬如有中大咁样啦，佢就话咧系大学对于任何冒犯性同埋唔恰当嘅迎新活动咧，都会采取咧一啲零容忍嘅政策，譬如啲不当行为，包括咗可能呢一啲嘅不恰当嘅口号啊，或者系叫喊啊咁样。咁亦都话咧，即系今年咧，校方已经强烈建议咧，呢啲迎新活动筹组嘅学生咧，要喺校内进行所有迎新活动啊咁样。咁亦都话咧，佢哋系派咗啲学生做防性骚扰大使同埋精神健康大使嘅，而派大使呢一样咧，亦都唔单止系中大啦，即系其他有一啲嘅大学咧，亦都会采取即系相约嘅做法啦。咁亦都咧，譬如有其他嘅一啲嘅大学啦，譬如理大咁样啦，佢就话咧要系迎新营咧系要向社监咧提交计划书批核之后咧，先至要呈交俾副学务长咧作最终嘅批准咧，先至可以做嘅。咁另外就係譬如以港大嚟讲啦，佢哋就话一路呢都同啲学生组织呢保持一个紧密嘅沟通，咁啊亦都话呢係港大各部门嘅职员呢亦都会为学生组织呢提供指导同意见嘅，咁同埋亦都係要求即係啲学生组织啦係签署一个承诺书，確认佢哋呢係知识呢有关举办新生迎新活动嘅现行政策指引同措施。 嗯，係啊，如果睇返呢即係立法会教育事务委员会嘅讨论呢，咁都有几个层次嘅问题，即系都值得去倾啦。咁第一咧就系、其实如果譬如大学呢啲迎新营咧系涉及一啲真系譬如性侵啊、非礼或者吸毒呢啲违法嘅行为嘅话咧，咁当然即系校方一定要去介入啦。咁但系去到我哋讲话一啲越界或者品味低俗嘅行为嘅时候，咁又点样去判断咧？系咪？咁呢个系第一个层次啦。咁第二样咧就系如果学校要去介入嘅时候咧，即系究竟介入几多同埋用一个乜嘢方法最好咧？因为头先听陈燕萍讲咧，其实而家咧唔同大學都有啲所謂叫校本嘅處理方法啦，咁有一啲咧其實就係真係即係學校介入嘅程度比較高嘅，譬如好似中大嚟講啦，就學生組織咧係要事先咧將佢哋活動嘅計劃書咧就俾校方審批，咁但係有一啲嘅學校咧就將個責任俾翻學生嘅，其實譬如好似港大咁樣啦，就為學生組織者啦去提供一啲涉預防啦或者處理性騷擾嘅培訓，其實就係增加嗰個學生佢哋自己去監察自己嘅能力嘅。咁但係嗰個方向都係會有啲分別。咁至於咧第三個層次，我留意到嗰個委員會咧都有討論咧，就係其實喺中學個層次嚟講啊，即係嗰個性教育或者品德教育咧，係咪需要再做得多啲咧？嗱，譬如選委會界嘅議員魯旭偉咧就表示啦，其實咧中學期間嘅品德教育咧或者性教育咧係咪可以做多啲咧？学生咧早一啲去确立一啲正确嘅两性观，咁但系咧，似乎咧香港性教育咧，都系维持一个生理嘅，即系两性嘅生理嘅分别方面啦，譬如一啲心理上面啊，两性观咧就好似好耐都冇更新过啦。 嗯，系吓，梁旭伟就系嚟自选委会界别嘅成员啦。咁譬如另外一位咧，系嚟自民建联嘅郭玲丽啦。佢亦都关注到大学嘅品德教育咧，究竟有冇衔接到中小学价值观嘅教育课程啊？咁呢个当然即系中学到大学点样衔接系一个即系关键嘅时期啦。咁但系亦都咧系牵涉到学校嘅管理嘅问题噶噃。咁啊嗱，电话号码18723一啦。心机旁边嘅听众朋友有啲咩观察咧，可以打电话嚟同我哋倾。倾嘅电话旁边咧，我哋不如请嚟咧就系港大嘅学生事务长系阿谢树基喺度噶，谢树基你好， 系你好， 系嗱，不如先讲讲啦，你哋港大咧自己嘅事件啦，因为你今日都有交代过咧，就系关于你哋护理学院迎新营咧喺入边发生嘅一个嘅即系非礼啊嘅事件嘅，咁你哋自己入边嘅调查系点样咧？ 呢件事情呢就喺8月20至到22号啊发生。咁我哋发生咗之后呢就先去对一啲事实去作出了解啦。咁我哋知道呢就大概係有130多位嘅参加者。其中有90多位呢就係、是、正值今年第一年嘅新生。咁事情發生之後呢，我哋就做咗幾個步驟啦。第一呢，就包括呢，我哋就先同嗰啲活動嘅負責人啦，咁就特別針對呢係有關注嗰幾個組別嘅，我哋叫做組麻組巴個意思，即係話係啲組長啦。咁呢就先同佢哋呢有一個面談，咁就了解個情況。咁之後呢，我哋亦都係發出咗一個邀請，就係俾嗰啲組別嘅所有嘅新生，咁就邀請佢哋，如果佢哋願意的話呢，就同我哋聯絡，咁我再同我哋去了，即係讓我哋了解下究竟發生啲咩事呢咁樣。咁呢個呢就我哋做咗嘅一個步驟。第二樣嘢當然我哋都有以呢一即係同呢一個度假型嘅負責人係有溝通啦，咁呢就從佢哋口中呢都去了解究竟佢哋嘅觀察嗰幾日發生咩事啊，啲同學走咗之後嘅情況啊等等，咁去了解。咁我哋就從咁多方面嘅去得知個情況啊，咁就各方面嘅資料去比較之後呢，我哋就得出一個結論呢，我哋揾唔到任何嘅證據呢係話喺個迎新營裏面呢係有同學呢係用呢一個大麻或者係其他嘅毒品。咁啊，成件事主要係咁樣。咁但係我估即係主持人嚟到呢個階段呢，就好似今日嗰個嘅會議咁樣講法，就誠然呢學生做錯嘅處分真係要做嘅，而且係唔可以發放有任何即係有誤判嘅信息。但同時間亦都好似今朝咁樣討論呢，嗰、那個教導引導都係非常之重要。咁現在呢刻呢，我哋都係朝呢個方向去做。 嗯，我哋头先都提到咧，其实港大咧即系应对呢啲迎新活动出现嘅问题咧，咁有一个好重要嘅措施咧，就系、是、为学生组织者咧就提供一啲涉预防啦或者处理性骚扰嘅培训，可唔可以讲下咧嗰个内容其实系点样嘅？ 嗰個預防嗰方面呢，我哋就過去嗰幾年呢，我哋都係有一個叫做強制性嘅一個培訓。咁就以今年嚟計啦，咁我哋就喺7月中旬呢就做咗一個培訓，咁就有150多位同學參加，代表咗110個唔同嘅學生會嘅組織，維持三個鐘頭，小弟有機會呢就可以即係做一個培訓之前嘅開幕。咁之後呢，嗰三個鐘頭嘅培訓裏面呢，我哋就包括譬如係一啲即係我哋要去理解即係點樣去安排一個安全嘅活動啦，好多人群嘅管理呀咁樣。咁裏面亦都包括呢係點樣防止呢一個性騷擾，同埋呢就點樣能夠締造一個呢好共融、好歡迎同埋一個好包容，當然亦都重要呢係安全同埋有意義嘅活動囉。我想趁呢度亦都提一提呢，就係、是当我哋话讲嗰个防止性骚扰嗰个教导呢，就我个得知呢，就係除咗係有一啲一般性嘅所谓做与唔好做啊，或者我哋对呢方面嘅啲误解之外呢，其实嗰日呢我哋亦都係有一个比较深度嘅一个个案分析。换过嚟讲呢，就即係都去从一个受害者啦，或者一个即係会去侵犯人嘅心理嘅角度去了解，咁從而呢就讓同學呢係對呢一個事情呢唔係就咁，即係其實因為有時呢我真係好坦白同大家講下呢，譬如我同啲同學講呢啲，佢哋望住我，佢係謝教授，唔好摸手摸腳，呢啲常識嚟㗎啦，咁仲要講啲乜嘢呀，咁佢就講得啱喎，咁所以我哋嘅教育真係要深化。咁提一提呢，就係、是、啲同學一定要參加，否則就唔可以參加活動。咁而且呢就係、是、有一個所謂即係簽訂嘅承諾書，咁先就可以做。咁大概嘅安排咁樣啦。咁當然我估大家都明白呢，就平機會香港呢係好好㗎，佢做咗一啲網上嘅課程。咁就香港大學呢過一段時間，上年呢我哋都有推行呢啲網上嘅課程，啲同學可以即係自己去上嘅。咁我哋都有相當之好嘅回響。咁有1000多個同學呢，佢哋各自呢係完成呢一啲網上嘅課程。 咁啊，培训就做咗啦。不过咧，可能有都会啲人问咧，你培训做咗啫，你实际喺个营嗰度，即系佢哋系咪真系依规矩去到做咧？咁啊，有冇一啲嘅监察咧？嗱，留意到咧，譬如有另外嘅一啲嘅院校咧，佢哋就可能派一啲嘅大使喺度啊，吓话叫反欺凌啊，同埋性骚扰大使啊喺度去睇住咁样。咁其实你哋自己又点样去衡量实际喺个营身营入边点样监察佢哋系咪真系即系依据之前嘅承诺书啊？用一个即系文明啊、包容嘅方法去到做呢啲嘅迎新营活动咧。 哦，呢个问题好好，我就都系咁样谂啦。即系其实我觉得今次即系能够喺立法会特别系呢个教育处嘅安排之下咧，咁多间院校有机会听到即系唔同院校嘅做法啦，同埋佢哋喺各方面嗰个防御啊、训练啊等等咧，其实我就觉得系一个好嘅机会咧，就即系所谓偷师啊。睇下其他啲院校去做啲乜嘢？你頭先講起話嗰個即係所謂安全或者係即係監察嘅大事咧，我自己個人嚟講都覺得係一個好可取嘅一個做法。我就會同啲同事商量啦，咁究竟會唔會都喺港大裏面咧去嘗試去執行咧咁樣？我自己諗呢個問題嘅時間，我亦都係其實有真係落地咧同啲同學傾下。咁啲同學都真係咁同我講，佢謝教授其實就教呢樣教嗰樣係成人需要嘅，但係其實有一個最好嘅把關咧，就係啲同學佢哋好清楚知道，如果當事情係唔對勁嘅時間咧，究竟點樣可以去表示個關注啊，或者甚至係投訴。而且我想強調咧，就係所謂即係同啲大人投訴啊，咁就於是即係我哋可以即時做一啲措施。我覺得呢個都好重要。咁就我會話咧，今年其實我哋喺嗰啲迎新手冊嗰度咧，係有全版嘅版面咧，都係好清楚講咗咧，有 QR code， 亦都有呢個電郵嘅地址。咁同學可以接觸我哋，咁我就會話嚟緊即係新嘅學年啦，等等呢啲咧，我哋會喺呢方面咧做一個更加有力嘅宣傳。咁所以都係嘅，即係新生明白自己個權益。同埋咧，就對點樣保護自己嗰個意識嘅提高咧，都係好重要。當事情係唔妥當或者出錯嘅時間咧，亦都好清楚知道咧，點樣能夠有一個安全同埋好公正嘅渠道咧，去表達佢嘅關注，呢個非常之重要。 謝教授，你剛才提到呢，其實要去做培訓的時候呢，即是有很多學生都需要一些情景或者個案呢，即是他們才明白實質上面是啦，即是面對眼前的情形的時候要怎樣處理啦。那我見到呢，就你剛才都提到就是那些組織者呢，其實他除了培訓之外都要簽一些的承諾書啦。但是呢，去到呢即是 OCAM 實質上面呢那個互動的時候呢，有時候呢都可能是那些學生去發起一些行動，即是未必是組織者去發起的一些活动咧，系涉嫌可能系一啲越界啊，或者真系一啲低俗嘅行为嘅时候，咁譬如去到呢啲情况咧，校方又会点样去处理咧？ 我会话咧，就第一咧，就系、是、都系头先咁样讲法咧，就有关注、有感觉到唔舒服嘅同学咧，佢一定要清楚知道咧，系有一个乜嘢渠道去申诉或者去表示佢嗰、那个关注嘅地方。咁第二樣嘢，我會話咧就都係好似我哋今朝早咁討論，我都係真係學到一啲功課，就係其實就當事情發生咗之後咧，咁就我哋一定要去調查處理，咁有做得唔啱嘅地方一定要懲處，但同時間我估更加亦都好重要嘅咧，就係事後之後點樣能夠有機會同啲同學一齊坐低，將嗰個經驗咧係轉化為一個學習，同埋咧係以後真係要避免嘅功課咯。咁呢啲唔同嘅層次一層一層咁樣做咧，都好需要啊。 最后都想问啦，即系譬如有啲议员咧就讲紧，会唔会系我哋中学嘅时候未能够帮到啲学生确立到一个正确嘅两性观咧？咁样咁关于呢方面嘅品德培育嘅衔接问题，你哋自己又点样睇或者点样分析咧？ 我就会觉得有两个睇法啦，主持人。第一咧，我就会觉得即系去到大学嘅时间咧，我会觉得一定要深化，一定要多啲个案处境嘅分析，同埋咧就真系要加强咧就青年人点样系所谓say no， 因为其实好多时我哋就坐低去理解下咧，其实发觉好多时都有个环境涌下涌下咁样。第二个我觉得好重要，关于呢方面嘅培训咧，我就想讲翻关于护理个。方面，因为护理都是一个很重要的即是助人的工作，所以当这个事情发生 生之後呢，我哋就會即係睇返呢，其實喺護理學裏面呢，我哋嘅同學呢都係有喺呢方面呢就有特別嘅培訓嘅。一年班佢哋呢就會學習一啲關於護理嘅理念啦，到三年班呢就會更加集中關於呢一個道德啊、法律啊或者係護理專業。咁所以呢一方面嘅認識呢都係好重要嘅。咁我就會覺得即係香港大學嘅護理學，我哋希望能夠繼續係發揚光大。過去呢，從2019年開始呢，香港大學護理嘅畢業生呢都係被僱主呢係確立為呢係佢哋最想招聘嘅同學。我哋希望呢個傳統呢能夠繼續維持落去，服務廣大香港嘅市民。 好多謝曬你，謝樹基教授係港大嘅學生事務長。 90分鐘走遍世界。 根據聯合國規劃署估計，時裝行業佔全球溫室氣體排放的 10%。 為了減少污染，歐盟通過了一項決議案，目標是2028年的時候有不同的法規令服裝業以可持續方式生產，例如禁止銷毀賣不出的紡織品。時裝業界預計會迎來大變革。 逢星期六早上10:30，香港電台第一台，十萬八千里。 自由风，自由风的电话号码是18723。刚才我们就跟港大的学生事务长谢树基教授讲了他们自己对于迎新营的一些新的指引或者是一些做法。其实林子欣他很强调一样东西，就是你必须要深化那一种的培训，就不是只是呢可能是派子给他们，而是要他们真的用个案形式要去到知。这个也都是现在很多时候用的培训手法啦，咁不过即系可能系落翻去实际咧，大家会唔会系睇完之后都真系会系吸收到一啲嘅知识，定系真系当我睇完个影片咁咪算咯？ 我谂，但系如果譬如头先咧，即系佢讲到一啲个案嘅情景咧，因为牵涉可能系个教授同啲学生会有多一啲嘅讨论，即系互动嘅环节。咁嗰个学生咧，佢嗰个吸收到个知识个机会就大啲嘅，即系好过就系就咁俾一啲硬性嘅指引俾嗰啲学生会嘅组织咧。其实嗰啲我谂好难吸收到，但系如果系中间有个讨论嘅话，会容易啲令到学生明白。 咁不过毕竟呢个问题咧，其实有好多嘅学生组织咧，佢哋去处理啲迎新活动嘅时候，系咪都要俾翻一定嘅自主性，同埋期望佢哋有一个自律性喺度咧？18723，可以带嚟倾下。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陈燕婷、林志恩。 自由風，自由風的電話號碼是18723的。剛才我們有講緊大學迎新營的問題，今天立法會的教育事務委員會就討論過有關的事件，而不同的高等院校他們都有在提交了文件，說他們會怎樣去以後去監督，又或者是為一些籌組迎新營的人士進行培訓的。電話號碼18723，可以打電話來跟我們傾。林子欣，刚才我们就找了即是港大的学生事务长谢树基教授，由一个即是大学管理角度去傾，但是呢究竟由学生筹组者的角度，他们又怎么看现在一些措施呢？电话旁边我们请来领大学生会的代表，就是韩卓彦。韩卓彦你好。 是你好。 不如呢讲讲呢你哋领大啦。咁领大呢就话呢考虑喺每个迎新活动之中呢就强制委派学生社团干事就做反欺凌与性骚扰大事。监督活动呢有冇出现不雅嘅行为。你哋作为学生点睇呢个措施啊？ 我觉得呢个措施呢就会首先就係比由校方出任更加理想啦。因为就 系啦，即系由同学去做咧，就唔会有多个即系所谓外人咁嘅角色啦。咁所以就系啦，由同学做系比较好嘅，同埋由相关嘅干事都会熟悉个型嘅，可能系详情啊，或者系嗰啲活动嘅细节啊。咁我觉得都系 OK 嘅。 嗯，但实际上即是你会不可以想象下呢，在这个迎新营要去这两个大事怎样去執行他的任务呢？见到有些人是可能觉得有些行为或者有一些游戏是越界的时候，是有权力可以即刻叫停他，定是会是可以怎样做呢？ 咁我相信这个大事即是没有一些实质的权力啊咁样啦，但是我会觉得因为学校就话有义务去阻止啦，咁我相信都系啲劝喻啊，同埋即系佢有一个身份系由学校去设立呢个角色俾佢啦，咁我相信佢都有清楚自己嘅职权啊，去处理翻去阻止呢事情发生嘅。因为我觉得咁样就类似即系可能学校里边一啲编委或者系校园传媒嘅角色，咁佢哋都系即系可能系即系承受住一个同同学嘅之间有摩擦嘅压力，但系都系会去。即去監察住啲事情啊，咁樣，咁我相信同學即係大學生係應該有能力可以處理到呢啲事情嘅。 嗯，咁其實咧，而家即係要搞呢啲 OCAM 嘅組織者咧，即係你哋學校嚟講都需要接受一啲嘅培訓啦。可唔可以講下嗰個培訓個內容係點樣咧？同埋即係有冇一啲嘅即係改善嘅空間咧？個培訓嘅內容。 我哋培訓嘅內容咧，就係我哋喺上咗裝喺籌備 OCAM 之前啦，就會有一個。講座咁樣嘅形式啦，就每個社團即係每個學會咁樣都要派啲幹事去出席嘅，咁就會教我哋一啲須知啦，即係啲行政嘢咁樣，但係都會同我哋講即係有啲咩注意事項，例如可能係資料個人資料點樣去保障啊，同埋嗰啲要點樣避免一啲性騷擾或者係雙方誤會嘅行為，即係都係提我哋點樣可以避免。跟住喺我哋搞，即係喺我哋呢個所謂嘅裝期期間咧，佢都會要我哋完成一啲訓練嘅，即係譬如會有一啲預防性騷擾工作坊咁樣啦，即係同我哋講，可能你嘅活動要注意啲咩位啊，或者都會有話有啲咩唔好做咧，就可以避免到啲嘢啦咁樣，同埋有叫我哋一個一啲保障個人資料嘅一啲條款咧，教我哋點樣設立，同埋我哋點樣去處理，即係譬如收集咗啲參加者嘅嘢咧。就話可能幾個月之後就要落裝之後你就要刪除啦，咁樣即係都係呢啲清晰嘅指引嘅。 嗯，咁但係咧，即係完成完培訓之後咧，即係所謂真係落到場啦，即係你去到真實嘅情況嘅時候，其實嗰一啲培訓嘅即係內容咧，係咪真係應用到喺你哋真正同學生嘅互動入邊咧？ 我會覺得如果譬如講個人資料先啦，即係咁啱諗到，咁嗰個位咧就係、是、可能佢教完我哋有啲 mindset 喺個腦入面啦，咁我哋通常收集資料咧就係、是、用 Google Form 咁樣啦，咁我哋會注意有啲咩係可以收集，有啲咩就係、是、其實可能唔需要嘅就盡量唔好啦，同埋會寫翻啲條款喺底度保障雙方，即係呢啲嘢就係、是、即係學校有俾到我哋嘅一啲知識啊、指引啊咁樣啦，咁然後係啦，即係我哋會有呢啲。guidance 咁樣啦，然後如果係講到嗰啲遊戲可能會唔會係過咗條線咁樣咧，我會覺得比較實用嘅其實都係用啲即係我哋嘅上裝，即係唔好話老鬼啦，係啲上裝嘅建議咁樣，即係我哋咧可能準備咗一個計劃書咁樣咧，我哋就會即係俾問一下搞過 OCAM 嘅人攞意見咁樣，反而佢哋嘅意見咧係會話啊呢啲可能引起啲誤會喎，咁你即係有誤會就唔好啦咁樣，我覺得反而嗰啲係更加實用。 不过如果你话揾上庄去俾意见咧，因为我记得即系评委会都曾经有一个说法，可能一啲嘅大学迎新营嘅教授咧，对于某啲嘢咧，因为年年搞开就觉得冇问题咧，跟住就继续搞落去，但系就似乎可能忽视咗咧参加者佢哋嘅主观感受或者主观嘅意愿啦。咁所以如果你寻求上庄嘅意见，呢个系咪真系一个好好嘅参考咧？咁同埋就系如果喺个迎新营入边，譬如好似而家咁样情况，你哋真系有参加者佢觉得系唔舒服嘅时候，咁究竟有冇一啲嘅机制或者系方法可以向你哋去反映到，或者系甚至系即系去改变一啲嘅节目嘅内容，或者系终止某一啲嘅节目嘅进行咧？ 我剛才聽到第一個問題應該是淨是問上莊是不是一個比較好的方向，是吧？ 你會不會是一個真的一個好的參考呢？可能有一些其實他們是未必真的個個都覺得他們做的事舒服的。 好嘅參考，我覺得首先會係比考方係會好少少啦。咁因為始終係相關人士同埋即係佢係搞過又玩過咁樣。咁但係我明白你嗰、那個憂慮嘅，就係佢可能唔夠多角度，唔夠全面。咁我都有諗過，其實可能問一下參加者攞 feedback 都係一個幾唔錯嘅方向嚟嘅。即係譬如我哋譬如我自己啦，曾經都有搞過迎新營咁樣啦。咁我哋有啲係做咗朋友，或者係即係事後。即係完咗個迎新嘅期間咧，我哋都會有同翻啲相熟嘅人，即係問翻啊，其實你覺得嗰啲遊戲啊，會唔會有啲恰唔恰當啊，或者好唔好玩啊咁樣？即係唔係淨係負面嘅角度，都有問啲好嘅角度啊。你覺得好唔好玩啊？或者呢個遊戲係適唔適當啊？或者會唔會令到大家好尷尬啊？會唔會強迫一啲唔擅長社交嘅人社交咧？咁呢啲我哋都係會考慮嘅。所以我覺得如果大家都一齊去用呢個方向，即係收集多啲唔同嘅意見咁。是好事嚟嘅。至於投訴嗰度咧，學校我諗同學之間，如果你話要向學會投訴，我相信即係好難係冇壓力嘅，我明白。但係喺學校嘅話，譬如我哋學校都有呢、這個學生紀律聆訊委員會咁樣啦。咁就係如果有同學有投訴咧，學校就會即係投訴一啲人，我哋會學校會召開個委員會去處理去審視咁樣。咁裏面都有學生代表嘅，可以確保翻個。資訊透明啦，同埋即係有多啲校方人士咁樣，咁我覺得呢個渠道，我唔肯定同學係咪好清晰佢哋嘅權益咁樣啦。我覺得學校可以多啲宣傳呢啲方向，即係等佢哋知道自己嘅權益咁樣咯。 好啊，多謝曬你啊，韓卓賢傾到呢一度啊，唔該曬。韓卓賢咧係嶺大學生會嘅代表。 色無限， 藍色， 色無限，藍地球。 最近印度总理莫迪出席国际会议，不时以婆罗多来称呼他的国家。婆罗多 Balat 直译为巴拉特。婆罗多这个词源于以梵文写成的古印度经典史诗作品《摩诃婆罗多》，它被视为古印度两大最伟大梵文史诗之一，同另一经典《罗摩显那》齐名。两者对印度文化和印度教的影响都非常大。摩诃婆罗多亦都是世界上第三长的史诗，而排名第一和第二的分别是藏族史诗《格萨尔王传》和吉尔吉斯族的史诗《马纳斯》。如果要将摩诃婆罗多不间断地完成念诵，需要两个星期那么久。摩诃婆罗多中的摩诃解做伟大的意思，内容所讲述创立古印度王国婆罗多王和他后裔的故事。婆罗多代表了光明和智慧，古印度人就以这位伟大国王的名字来命名自己的土地。根据现代印度宪法，婆罗多就等同于印度，两者都可以同时使用。不过在英殖时代，印度这个名称逐渐成为国际包括联合国普遍使用的名字。由莫迪上台后掀起了一场印度教民族主义，他认为印度这个名称是为了方便西方人使用，具有殖民色彩，为了以正视听，有必要回到婆罗多。蓝地球张翠容撰稿， 色无限 FM 九二香港电台第一台， 色无限， 色无限， 知识 一把声音， 一份力量， 1872311， 自由风， 自由风， 自由风，自由风。 林智恩区议会选举的提名期就即将展开了。由于今届的区议会它的制度是改变了。如果你是要在参与的选举，你都要得到即三会的成员去到提名。但是也都有一些即政党就反映其实它没有办法接触到三会的成员去到争取到提名。其中一个很主要的原因就是你是可以譬如现在在网页上 上面啊，你可以揾到咧啲三會成員嘅名單，但係入邊咧就冇辦法有任何嘅聯絡方法。咁呢個可能會係比較令佢哋咧難咧去揾到呢啲嘅成員啦。咁其實咧較早之前啦，譬如咧係民政及青年事務局局長麥美娟咧就話，三會嘅委員資料咧係屬於個人私隱，係不便公開嘅。咁亦都咧有譬如即係其他嘅一啲嘅政黨人士啦，咁啊，譬如啊民建聯嘅李慧瓊咁樣啦，佢就話即係民主派反映咧難以取得三會嘅提名咧，佢就質疑咧究竟係咪即係呢個民主派咧係未有努力爭取嘅嗱。咁啊喺較早之前啦，其實選舉事務處咧亦都話即係佢哋係唔會係隨便公開咧三會成員嘅即係一啲嘅資料嘅，因為呢個都係一個私隱嘅問題啦嚇。咁佢亦都話咧，係選管會主席陸啟康咧曾經話，選管會咧係冇備存，亦都冇權力咧公開三會成員嘅資料。咁但係尋日咧，選管會咧就發咗一個嘅稿件嘅。咁佢就話，根據現行嘅選舉法例啦，除咗選舉登記主任咧可以喺選民名冊發表之後咧，為著與選舉有關嘅目的咧，而將選民名冊嘅摘錄咧提供俾指明人士、指明嘅人。咁咩叫指明嘅人呢？就即係如果根據翻而家區議會條例咧，就指咧係曾經公開宣布有意派人參選，或者咧喺先前選舉咧有候選人代表嘅團體嘅。咁嗱，咁究竟即係？即是说如果你是曾经参选过你就可以拿到这些责任。林智恩这个是不是可以解决到即是说找不到三会成员去提名的问题呢？ 这个就因为如果讲话曾经参选过或者是叫做先前选举有派过人去即是参选的一些团体呢，即是现在来讲都叫有资格去拿到那些的三会成员的联络资料啦。但是个问题就是如果一些独立候选人或者一些素人的话，他们要去找三会提名的时候又有没有一个困难在这里呢？反而现在那个问题在这 里。自由风，自由风的电话号码1872311，收音机旁边的听众朋友有什么意见呢可以打电话来跟我们倾倾的。电话旁边我哋请嚟就系民协嘅主席廖成利，廖成利你好， 系你好， 系廖成利，之前咧政府就话即系三会嘅委员嘅资料咧就属个人私隐啦，咁但系其实选管会咧嘅说法就系、是指明嘅人咧系可以攞到选民名册摘录嘅，即系包括咗曾经参与选举嘅团体，咁民协都系一个曾经参与选举嘅团体啦。你睇而家嘅做法系咪已经系足？够协助到一啲有意参选嘅人士去攞到提名啦。 系咁啊，行咗第一步啦，就要从善如流咧，要行多两步嘅，我觉得啊。咁而家咧就系嗰啲有份参上一次有参加嗰啲团体咧，我谂都好容易攞到噶啦，啲资料啊。咁我哋都准备咗个封信咧，去写过去攞啲咁嘅联络嘅方法，好努力去联络啦吓。咁但係嗰啲獨立嗰啲候選人咧，就我諗會有呢個困難啊。咁啊，所以我就建議咧，就係將嗰啲資料咧，應該係 upload 咗上去個網頁嗰度啊，但係其他人都有意參選嘅都可以揾到啦。 咁但係即係譬如果當局係要為一啲參選人去提供三會成員嘅一啲聯絡資料咧，你認為應該要提供幾多咧？即係包括電話、電郵，還是一啲咩資料係應該要提供嘅？ 其實呢個嘅，因為嗰啲提名人咧本身佢都知道自己嘅角色嘅，咁其實政府可以同佢聯絡咧，就佢意志提供邊一個聯絡方法就得噶啦。其實基本上我哋都睇係有佢個嚟電話啦，又或者 email 咧。甚至 WhatsApp 啊，或者 WeChat 啊，咁其他啲聯絡方法都得嘅。 但系你头先譬如提到啦，即系关于系你话可以将佢哋嘅联络资料咧摆上一个网页啦。咁但系呢个又会唔会有另外一啲嘅私隐问题咧？究竟边啲人先至可以去透过呢个网页获得呢啲嘅三会成员人士嘅联络方法咧？你觉得呢度应该点处理咧？ 我嗰啲个人资料呢样嘢咧，喺今次嚟讲呢个提名嘅安排咧。應該有個大原則咧，係方便嗰啲參選嘅人咧，能夠去接觸到啲提名人啦。因為相比於以往嚟講咧，我哋係去喺揾嗰啲地區嘅選民去簽名嘅已經得噶啦嘛嚇。咁今次要即係接觸到佢哋，咁啊一定有個聯絡方法啦。 咁呢啲嘅資料咧就係、是、基本上咧就係、是、有個需要性啦，因為佢個角色都係做提名人啦，所以佢呢個聯絡方法應該係 upload 咗上去個公眾嘅空間，讓大家可以聯絡到佢。佢做完呢、這個咁嘅任務嘅時候咧，就可以大家就係、是。完成咗呢个工作嘅时候咧，佢嗰啲嘢可以自立噶啦。 嗱，廖成利，其实咧，即系选管会咧，寻日就就住咧呢一个嘅地区委员会界别选民个联络资料，就做咗一个新嘅回应啦。咁但系在此之前咧，其实即系坊间老讨论紧嘅嘢，就系点样系可以有一个所谓叫公平嘅选举啦。譬如就系参选程序系唔可以即系构成一啲不便啦，或者妨碍某啲人系进行参选嘅。咁而家有呢一个嘅新嘅安排嘅时候，你觉得系咪已经确保咗个选举公平性？ 其实嗰个系我哋个睇嘅时候合唔合理啦，因为讲呢个提名嘅时候咧，嗰、那个联络嗰啲提名人咧，应该有个合理嘅程序啦，合理嘅方法啦。咁而家之前咧，佢系非常之唔合理啦。咁咁唔合理嘅安排咧，其实系有一个危险性咧，就系、是、可能咧呢、這个长洲司法复核王咧走去司法复核佢都唔出奇嘅，真系系。每一个嘅行政安排或者决定咧，如果系非常合理咧，系会面对一个司法复核嘅挑战噶嘛。咁政府已经系选管会各方面咧已经从善如流啦，廿四小时之内已经即刻系从善如流，提出咗呢个可以攞到呢啲资料啦。咁应该行多一步，咁啊，咁啊合理啲啦。个情况咁啊，令到个选举咧、那个安排咧。公眾都睇到佢係公平嘅、合理嘅咁 樣。但係廖成，你一開始你都有講啦，即係譬如對一啲冇參選過嘅人士，無論係組織也好、個人也好啦，其實佢哋就唔可以藉住即係而家即係選管會所講嘅，即係佢唔係一個指名人士，就冇辦法咧攞到咧嗰個同選民嘅名冊嘅摘錄啦。咁即係對於佢哋嚟講咧，如果按照即係政府或者係選管會嘅做法咧，佢哋都可能要靠咧聯絡係民政事務處嗰方面啦，因為佢哋就係地區委員會嘅秘書處嘛，由佢哋咧去轉達咧佢哋係話想即係聯絡呢啲三會嘅成員。咁你又認為嗱呢個又會唔會構成一個你頭先講嘅非常之不合理，甚至係有機會遭遇到法律挑戰嘅一個咁嘅境況咧？ 我覺得仍然有呢個嘅挑戰嘅喺度嘅，所以我估計嗰啲獨立嘅候選人咧。系或者呢个选管会又好，民政事务局又好，嗰度系都要有行多一步啦吓。咁佢哋都会写封信过去噶啦，咁啊睇下嗰边有冇个新安排啦吓。咁如果唔系咧，佢哋真系而家企晒喺度吓。有兴趣嘅人可能有几人噶嘛。 好啊，多谢晒你啊，廖成利，倾到呢一度，唔该晒。廖成利咧系民协嘅主席啦。当然，即系林志恩头先都倾到啦，譬如民协佢哋以往有参选过嘅，咁佢哋都可以写信去攞啦。咁但系一啲嘅从未参选过嘅人咧，佢哋而家就冇办法可以攞到呢啲三会成员嘅即系联络方法啦。咁究竟系唔系可以透过民政事务处就可以揾到佢哋咧？咁其实啲三会成员佢一系佢都可以选择即系唔复嘅啫吓。咁变咗嗰个嘅提名嘅艰难度会唔会系依然存在咧？ 所以如果咧系真系要透过民政事务处去联络三会成员，我就觉得应该要有个机制喺度咯。即系如果呢一个系即系独立候选人唯一一个可以揾到三会成员联络方法嘅途径嘅话，咁民政处佢一定要系有效同埋快速去处理呢一啲咁样嘅查询。 咁但系除咗即系话透过民政事务处去转达嘅时候，咁仲有冇啲咩方法啦？系令到个选举系更加公平同埋合理咧，同埋公开咧？呢个都系即系进行选举嘅时候咧嘅一般嘅大原则嚟嘅。电话号码18723，听一至七点半嘅新闻报道，大家可以打电话嚟发表意见。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七点半由李宝玲报道新闻。杭州亚运桥牌男子团体决赛，港队击败印度夺得金牌，呢面亦系港队今届赛事第八金，追平上届金牌数目。港队男团代表包括黎伟杰、何海彤、 何伟林、招伟立、施纯心和麦国辉。赛事一连两日举行，各进行三次赛事。经过五次赛事之后，港队总分已经领先印度超过70分。最后一次比赛，港队以17-12再下一城，夺得冠军。虚拟资产交易平台 JPEX 案，警方再拘捕多一人，累计27人被捕。警方话，当中7人正被扣查，其余20人获准保释候查，必须喺今个月下旬至12月下旬向警方报到。警方至今共接获2533人报案，涉款增至15亿6000万。据了解，最新被捕嘅系华裔集团嘅31岁成员。警方下昼喺屯门一处拖走一架名贵房车，相信同犯罪得益有关。警方说案件调查仍在进行，不排除有更多人被捕。屋宇署和地政总署自从上个月22日展开联合巡查行动，打击红山半岛临海独立屋僭建和非法占用政府土地情况。截至今日中午，除了山泥倾泻位置的4间独立屋，已经巡查共34间独立屋，至少再发现13间涉及非法占用官地和僭建。政府話，上個月22日展開行動的10間獨立屋，人員已經成功進入6間視察和搜證，全部涉及非法佔用政府土地和僭建。其餘4間的業主已經聯絡政府安排陸續視察。至於前日展開巡查的24間，人員成功進入8間搜證，初步懷疑最少7間涉及非法佔用政府土地或者僭建，確實數目會進一步核實。另外有14間的業主已經聯絡政府安排視察，至於餘下2間，政府會按需要向法庭申請搜令和行使權力，進入屋內視察和搜證。3号强风信号现正生效，预料本港平均风速每小时41至62公里。在晚上7点，台风小犬袭击香港的东南偏东大约240公里，即是在北纬21.6度、东经116.4度附近，预料向西移动，时速约12公里，横过广东沿岸海域。小犬的环流紧密，并继续以台风强度稳定地向西移近珠江口一带。本港普遍地区将会逐渐吹强风，高地间中吹烈风。预料受小犬和东北季候风共同影响，本港明日至星期日风势会进一步增强，部分地区尤其南部可能吹烈风。三号强风信号至少维持至听朝早4点，天文台随后会视乎小犬的强度、移动速度以及和它相关烈风区和香港的距离，评估是否需要发出更高的热带气旋警告信号。受小犬影响，预料本港未来2-3日有狂风骤雨，星期日和星期一雨势有时颇大，市民请留意天文台最新天气消息。在过去一个钟头，大老山录得的最高持续风速是每小时46公里，最高阵风超过每小时55公里。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吹清劲至强风程度偏北风，风势逐渐增强，多云，间中有狂风骤雨。听日稍后雨势较为频密，气温介乎24至29度，海有大浪同涌浪。展望星期日同星期一，风势颇大，同有狂风骤雨，雨势有时颇大，天气较凉。下周中后期天色好转，日嘅气温27度，湿度67%。三号强风信号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咧，首先同你跟进清水湾道去西贡方向近加树路嘅意外，仲未清场噶，部分行车线封闭咗，暂时咧唔系太挤塞，经过请小心啦。另外，东区走廊去柴湾方向近北角警署嘅意外就清理好，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只是去到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的龙尾在上桥位，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桥面灯位。 红隧的九龙入口只是近住管道入口范围比较多车，狮隧的九龙入口窝打老道的龙尾在映月台，龙翔道西行上狮隧排到去竹园道，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在彩虹隔音屏。路面情况在港岛下角道左转红棉路仲是比较多车一啲，龙尾在海富中心。九龙方面，亚街老街西行去大角咀方向近洗衣街一段呢仲是多车架，排到去窝打老道。七咸道北去尖沙咀方向龙尾在佛光街桥底，屯门公路元朗方向近新墟一段仲是有些车龙，排到去近三圣。黄珠路出屯门公路慢车的龙尾在友爱村。晚间工程方面预告一下，观塘区会有道路工程的，由晚上九点至到明天清晨的六点钟，康宁道上行近住康宁道一号花园和康宁道二号花园的慢线，还有明治街去康宁道近康宁道二号花园的部分行车线，还有就是通明街近住通明大楼的部分行车线将会封闭的。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张南隧道出口去调景岭。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我想跑过十公里， 我想做好时间管理， 我想养一条锦鲤。 咁你呢？ 生活中或者有好多嘢想理，当然仲有样嘢都要理一理。 理财新世代， 星期六早上九点半，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三十一，理财新世代。 持竿踏冰，圆梦青春，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夜场，冰球少年。 以冰雪运动做题材的影视作品一向少之又少，冰球少年剧中透过一众主角的日常训练，以及在赛场上详细呈现的技术和技巧，令观众可以一边煲剧一边认识冰球运动的专业知识。 国剧夜场冰球少年，星期一至五晚九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政府已经推出易通行，有了车辆贴，过隧道俾钱，唔使再停车排队，隧道费会自动在户口扣数。东区海底隧道在8月27号上午5点推出易通行了。如果收费隧道未推出易通行，就要用现在用的付款方式。上 hketoll.gov.hk 看看，缴费不停车，隧道易通行。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陈燕平、林志恩。 林志恩，关于参与今次的区议会选举，如果你要成为候选人，特别是你地方选区的候选人，你都需要拿到三会的成员的提名才能够可以报到名。但是究竟是不是真的那么容易找到这些三会的人士呢？似乎就是各界有不同的说法。譬如以即民主党来讲，他们就说即都比较难去找到这些人士，亦都呼吁政府是公开三会的联络方法。但是除了政府说这个牵涉到个人私隐之外，譬如亦都留意到全国港澳研究会的副会长谭耀宗就说，三会成员大多是资深的地区服务人士，相信要联络他们不难的。但亦都留意到较早之前有传媒香港01，他就是按住那些名单尝试去找回那些三会成员，还有看看究竟找到那一位是不是真的那些三会成员呢？咁结果就发觉他们都花了即是颇多时间呢，才可以成功地联络到其中两个，亦都是核实到呢他们是真的名单入面的那些的三会的成员。 是因为其实现在在民政事务总署入面呢，即是我们的确是会找到三会委员的名单的。咁但是呢就只是得个名啦，我们不会知道三会成员的一些个人的简介或者履历的资料。 啦，亦都冇相嘅。咁所以咧，其实有时会有人同名噶嘛。咁所以如果净系有委员个名嘅话咧，要去搜索到嗰个一个准确嘅资料咧，系有一个难度喺度。咁所以咧，香港零一咧嘅记者亦都话咧，佢用咗两个钟头啦，去完成20个人嘅资料搜索咧，其实最终系揾到两名委员嘅联络方法啫。但系正如头先陈燕萍提到啦，如果咧直选嘅即系有意参选直选嘅人咧，其实除咗要获得当区市民嘅提名之外咧，都要攞三会各三名委员提名，即系总共你要揾到9个委员去提名你。咁即系话咧，如果系冇任何资料嘅话咧，要揾到9个即系委员嘅联络方法，其实真系有一定嘅困难喺度嘅。 政府就话咧，可以透过各区嘅民政处咧，将有意参选者希望联络嘅意愿啦，转达俾三会嘅委员啦。咁刚才林姐你都话，即系可能要做到一个机制啦。咁但系究竟应该一个点样嘅机制先比较即系合理咧？因为譬如会唔会有啲委员觉得，哇，你净系俾个名我，话哇，我想争取提名，我想联络你，得唔得咧？可能有啲委员都未必会即刻就愿意提供到个联络方法噶嘛，咁甚至会唔会有啲嘅有意参选嘅人士，可能就系想民政事务处直情系将佢哋嘅履历都提供埋俾嗰一位嘅三会嘅成员去到思考嘅时候，咁民政处又会唔会做翻呢啲嘅工作咧？ 所以个机制系咪都应该可能系即系规定，如果系要提供资料嘅话，系即系最基本要提供啲咩资料？但系如果个委员自己有啲额外资料系想提供嘅话，都可以俾佢哋去咁样做嘅。 电话号码18723啦，大家点睇咧？可以打嚟同我哋倾倾嘅。不如电话旁边咧，我哋又请嚟啦一位系三会嘅成员啦，系九龙城分区委员会启德区嘅委员杨全成嘅。杨全成你好。 你好， 系你好。杨全成啊，首先想问啦，即系其实你作为三会成员啦，你可以提名一啲嘅人士去到参加啦。咁但系譬如嗰个联络方法嚟讲，你觉得应唔应该可以公开俾所有有意参选嘅人士都可以用一个比较简便嘅方法揾到你咧？ 我諗我個人就唔介意公開，譬如我嘅電郵啊，或者可能係辦公室號碼，即係呢啲我叫做冇咁敏感嘅啲資料啦。你話個人手提電話咁，呢啲可能就熟咗啲先啦。我諗就咁，但係就即係又。呢、這個你話如果真係咪所有委員都會願意呢？咁我據我了解都未必話一定所有委員都一定願意話，即係就咁將佢嘅所有資料公開。咁我諗呢個真係幾睇大家個別委員嘅睇法。咁我自己覺得啦，但係如果你話純粹電郵，我就覺得其實就唔係算係一啲比較即係、就是、入侵性嘅一啲聯絡方式咯，叫做。咁其實就我覺得我對我嚟講我都 comfortable 去公開嘅呢啲就。 譬如而家咧，我哋头先有提过啦，喺网上我哋揾到三会成员嘅名，但系咧后边究竟会唔会有佢进一步嘅履历？譬如我知道佢可能系属于边个机构啊，边间公司，从而令到我真系揾对人，而唔系揾咗一啲同名同姓嘅人啦，都有啲困难嘅。你觉得其实喺选举之前，如果系为咗即系大家可以联络到呢啲三会成员嘅时候，需唔需要咧呢啲嘅三会成员嘅名单资料？都要做一啲嘅更新，譬如包埋即系佢哋少少嘅简介，方便有意参选嘅人可以方便啲去接触到你哋啦。 当然啦，即系大家做得过咁呢啲委员，其实我谂亦都一啲基本嘅一啲个人资料介绍，我谂其实亦都对我嚟讲，起码我唔会介意嘅。不过咧，又咁讲，依家其实时间都所剩无多啦。咁其实依家我见都留意到，正如你所讲啦，政府都有提出一个方法，用一个转交，即系佢用透过民政事务处嗰边去做转交啦。其实我都即系我自己个人觉得，都可能会系一个比较快嘅方法可以处理到呢个问题。因为其实你嚟个提名期都唔系好远嘅啫嘛。你如果依家仲要重新再更新所有资料，再摆。我唔知佢哋做唔做一次啦。咁同埋其實轉交有個好處嘅，起碼佢會 make sure 啲 contact 係啱，同埋佢會好似寄掛號信咁樣可以寄到我手度。咁如果真係有心去想去參選，想即係俾多少資料我去參考睇，等我有冇機會提名佢嘅。咁呢啲其實就我覺得透過咁嘅模式，其實都係可以聯繫到我哋委員嘅。我覺得。 楊全勝啊，頭先我哋傾到咧，即係一啲獨立候選人咧，如果要揾三會成員攞提名咧，會唔會有困難啦？咁你頭先都提到咧，其實嗰個轉交機制係可以通過民政事務處做，咁理論上獨立嘅人士都可以透過即係民政事務處去聯絡嗰啲三會成員，但係咧需唔需要設立一個機制咧，去確保即係民政處係可以有效咁樣傳遞到呢一啲嘅參選人嘅信息咧，去俾嗰啲三會嘅委員啊？ 哦，咁我相信其實如果佢依家有咁嘅即係叫做一個 commitment 咧，咁我覺得其實如果為咗個選舉公平或者為咗個選舉開放，其實我都覺得其實民政事務處嗰邊亦都需要有個方法，起碼話俾佢知啊，你嗰個其實我 deliver 咗㗎啦。不過好老實講句，嗰、那個委員即係會唔會有相應嘅反應或者係俾提名你？咁當然講後話啦。咁但係我都同意一點就話，如果佢既然有得個呢個說法，就話佢會交到俾嗰啲委員手嘅，咁我都覺得應該要有一個方法話到俾人知，係交咗㗎啦，即係好似寄掛號信咁咯，我自己覺得。 嗯，咁有咗呢個轉交嘅方法之後咧，其實你係咪覺得都已經即係選舉嘅公平性係已經係維持到咧？今次？ 哦，如果貨我諗蘇花嚟講，呢個都我係頭我睇到依家最即係理想嘅方法嚟嘅。因為其實你話如果要馬上或者即刻去公開翻啲委員資料，其實我諗都有好多關要過啦。第一，但第二，其實我諗有啲委員都個別，即係有時我哋溝通傾開都聽到就話，有啲委員佢做呢個委員嗰時，其實都冇俾人通知過話，原來我個 terms of reference 或者我要做嘢，我要公開埋我個個人資料俾人隨時去聯絡到過。咁佢唔係議員啊嘛，因為就係咁，所以其實我覺得就攞個平衡啦，即係大家都各有即係一啲需要啦。咁我自己覺得透過呢個轉交機制，可能喺依家嚟講都叫做起碼叫做比較攞到一個即係雙方面嘅平衡嘅方法啦。 不過楊全成講到嗰個轉交機制嘅問題咧，留意到啦，較早之前咧，行政會議成員亦都係資深大律師湯家華咧，佢就話係如果透過當局即係去轉達咧，其實呢一個都係一個即係轉交嘅啫，其實都可能咧會有機會咧係構成一啲可能有機會係做到一啲引起一啲法律挑戰嘅。咁同埋咧，佢亦都即係有一個嘅説法啦。佢就話，如果一啲有意參選嘅人士去接觸政府，透過當局攞到三會委員嘅資料咧，呢個就唔算係一個公開，而且係屬於選舉嘅程序。咁同埋三會嘅委員嘅職權增加咗啦，大咗權力咧，就需要接受即係多啲嘅限制。咁所以佢覺得咧，呢個大家都應該明嘅，認為建議咧就應該提供最少嘅一種聯絡方式。咁你又點睇呢？即係就算是轉交都未必是一個很妥當的做法，會不會呢？ 分兩件事講，如果從我個人來講，我其實你說譬如電郵這些方式，其實很老實說我不會介意我自己就我有很多方法，譬如我舉個例，可能真的設立多一個電子郵箱是專是for我這個目的的，那我都是可以這樣做的嘛，是不是？作為個委員，我覺得其實這個都是一個可以做的方法來的。那當然但我都是那句，時間上容不容許而已，現在可能是。第二就是剛才湯國人提到那個法律觀點，咁我唔係一個即係法律專家啦，咁但係我又覺得你只要嗰種轉交方式，我覺得係 reliable enough 或者係即係一個可靠嘅傳遞方式，咁等於你要郵遞，你都要俾郵局去交啦，你都唔係自己交俾你手到啦。咁如果嗰個係政府做，而佢有一個 proper 方式話到俾大家知，咁我感覺上又似乎問題不太大嘅，咁等於你掛寄掛號信咁樣啫嘛。咁我自己覺得呢個就當然就我都係嗰句啦，其實呢、這個牽涉到因為嘅人數，我相信都係幾多啊！其實你委員度，咁你話要重新去做一次或者要高呼一次個 process， 我唔係好 sure 依家做咗咁短時間係咪真係做得到？咁我聽到起碼大家係有誠意去做好件事先啦。咁我覺得可能都係嗰句，依家都要揾個攞到中間方式，而大家又能夠好快做到件事嘅效果嗰個方法咯。係啊， 好啊，多謝曬你，楊全成傾到呢一度啊，唔該曬。係楊全成咧，係九龍城分區委員會啟德區嘅委員。 古巴革命烽烟四起，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古今风云人物》，卡斯特罗与哲古华拉。 我会成日都会谂就系越南啊、新加坡啊、古巴啊一类型细小嘅国家，隔篱好多嘅强权啊，或者受到一啲可能觉得佢都绝路嘅对待啊，或者困境嘅时候，佢哋点样成功翻盘噶？真系唔简单。 主持曾卓贤、谭家齐，星期六晚八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凉爽嘅都市绿洲，大树系你嘅空气净化机，拥抱森林景致，你值得拥有。 瑞文，恭喜你做新业主啊！ 世杰，我预埋你噶、 啊。吓，我唔俾首期噶、 啊。今集嘅嘉宾啊， 我同陈家俊请嚟一个新嘅社区组织，讲下佢哋理想中嘅公园设计。 而我就请嚟天文台嘅团队，讲下气象观测嘅演变。 星期六中午12:03，香港电台第一台有我胡世杰， 同我郑瑞文。 大气候。 CIBS 人人广播， 欢迎收听两小无猜。 你爸爸是印度人，那你公公婆婆觉得怎样？ 好自然地就会有个 stereotype， 觉得死了印度人会不会好大男人啊，会不会对我个女好啊，但是识了几年之后都觉得 OK 的，都好傾得埋，咁都俾佢嫁俾我爹哋咯。 CIBS 节目两小无猜，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旅游乐园之 2023非洲肯亚探索之旅， 今个星期 Chris 梁彦忠新鲜热辣喺非洲肯亚翻嚟啊！佢去咗肯亚首都内罗比国家公园，究竟佢见到几多动物呢？ 佢仲到访犀牛孤儿院同埋马赛马拉自然保护区， 佢去埋蒙巴萨海滨村落参观添啊！精彩情况留意星期六下昼四至六， 香港电台第一台 ，Chris 梁彦忠、刘莲、欧海星， 旅游乐园见。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嗱，林志恩之前咧，我哋都喺度讨论啦，香港出现一个即系人才流失嘅情况啦，咁所以咧喺唔同嘅输入一啲嘅优秀人才或者输入劳工计划咧，其实而家都做紧嘅。咁但系对于香港本身啊一啲既有嘅工作人口，我哋点样去雇主作为雇主系点样可以留到佢哋，或者系点样到抢夺到人才呢？寻日咧，人力资源管理学会咧就公布咗一个调查。咁究竟个情况系点咧？电话旁边咧，请嚟香港人力资源管理学会政策倡议及研究委员会嘅联席主席殷辉教授。殷辉教授你好。 Hello， 陈燕平， 你好吓，仲有林子欣喺度。嗱，你哋嗰吓，你哋嗰个嘅调查咧，就系揾咗超过900个受访者，就主要嚟自你哋自己学会嘅数据库啦，有一个求职网站嘅数据库啦，啲商业伙伴啊，同埋行业协会啊，同埋高等教育机构啦，咁样。咁其实如果睇到咧，譬如你哋提到嘅一啲嘅内容，话工作与生活平衡咧，依然系香港打工仔咧最睇重嘅部分。咁同埋亦都系讲雇主嘅角度咧，都系聚焦为雇员咧提供一个工作发展机会嘅策略。其实呢啲咧会唔会都系同以往嘅调查结果咧，似乎都系互相印证咗大家嗰个嘅期望嗰个落差。 我又咁谂嘅。我哋啲研究報告咧，啲 data 咧，其實都喺唔同嘅行業啦攞翻嚟啦。咁而呢個 study 其實最特別嘅地方就係有僱主、僱員同埋學生嘅。咁而喺work-life balance 啦，對僱員嚟講咧，佢哋覺得係第一次比起工作嘅晉升機會啊、薪酬嘅待遇啊，更加高嘅位置喺佢哋我哋嘅行內邊叫 employee。value proposition EVP， 咁所以呢样嘢对雇主嚟讲咧，就应该系一个几好嘅信号啦。就系话依家雇员就唔系净系俾钱佢，升佢或者俾一个重要嘅责任俾佢咧，就已经可以留到佢。要谂一谂佢哋嘅work-life balance 啊 ，wellness 啊，呢样嘢系比较重要嘅。 嗱，而家我哋讲緊即係香港真係嗰个劳动人口不足啦，咁其实应该呢好多行业呢都係会所谓出现一个叫互相抢緊人才嘅情况。咁想问一下呢，你哋嗰个研究结果係咪都睇到呢一点呢？ 我呢个一定係㗎啦，因为呢我哋睇到个我哋其中一个数字呢就话俾我哋听，有91%嘅雇主呢，佢哋就觉得一系就难或者係非常难去请人。咁而喺邊啲行業呢，我諗大家都唔會意外，就係 IT 啦、aviation， 即係喺航空業啦，即係酒店啊、餐飲啊、零售啊，即係呢啲咁嘅行業係人才係比較即係非常之缺嘅。咁有一啲酒店嘅行業同我講話，佢哋嘅流失率差唔多去到30%嘅。咁即係所以對佢哋嚟講，請咗就走，請咗就走。咁去邊呢？咁啊，梗係去其他行家嗰度啦。 因为咧，其实而家劳福局咧就做紧一个人力资源推算噶嘛。咁你头先亦都提到咧，就话嗰啲其实唔同行业咧都系互相抢人。其实嗰个劳动市场咧，而家个流动性都非常之大嘅，甚至可能会有一啲职业错配嘅情况。譬如就住你呢个研究结果咧，你觉得对于我哋未来做一个人力资源推算咧，可以有啲咩启示啊？ 其实咧，我哋其中有一个结论咧。就係、是、我哋覺得人力嘅推算咧係一個非常重要嘅一個 study 嚟嘅，因為如果我哋冇一個清楚嘅 roadmap 咧， 知道我哋未来需要啲咩人，啲人喺边度嚟，我哋点样去培训佢咧？咁好多雇主咧就会净系睇到眼前佢要需要人，咁咪喺度抢咯。咁而令到有好多机构咧，佢哋就觉得，哎，我哋抢又抢唔到啦，咁点办咧？咁我同呢啲雇主都倾过啦，佢哋都几各出其谋啦。咁啊，走去用唔同嘅方法去请唔同嘅人才嘅。咁我哋有啲数字想同大家分享咧，就系有一啲雇主咧就同我哋讲话，有 67% 嘅雇主咧就佢情愿请一啲喺佢行以外嘅一啲专才。虽然佢哋唔系我，譬如咧，即系佢唔系一个banking 嘅，咁但系只要佢有相关嘅譬如做 marketing 嘅经验咧，佢都会考虑啦。咁亦都有越嚟越多雇主同我哋讲咧，就话啊，我哋都想请翻啲女士，尤其是生 BB 嘅，咁希望佢哋翻翻嚟个劳动市场啦，亦都可能请翻啲退休嘅员工啦。咁另外最鼓舞咧就系都有19%嘅雇主咧，就系可以积极咁考虑一啲少数族裔嘅嘅员工嘅。咁呢样嘢对雇主嚟讲咧系一个新嘅尝试啦。咁亦都雇主亦都多咗去学校去。一早咁 engage 啲學生啦，咁啊俾好多 internship 俾佢哋啦，咁希望喺佢哋未離開校園嗰陣時咧，就已經同佢哋有少少培訓啊，令到佢哋畢業之後就即刻可以投身佢哋嘅就業市場啊，都可以有好高嘅比較高嘅生產力。 嗯，因翻嚟讲翻，即系你哋个调查啦，头先又讲到咧，雇员雇主角度咧系有一个落差嘅，雇员咧就好着重咧工作与生活平衡，但系雇主咧就觉得其中一个方法留住人咧就系提供工作发展机会啦，呢个咁嘅策略啦。咁但系可能在于雇主嚟讲咧，如果佢本身已经人唔够，咁佢又要维持佢哋嘅雇员嘅工作与生活平衡，系咪比较难呢？ 咁所以其實依家另外一個發展方向咧，就係要用科技嚟到解決人手不足嘅情況嘅。咁可能你會又會再問下就係、是、哇，咁已經唔夠人做嘢啦，你仲要啲員工去做培訓，咪更加唔夠人。咁其實依家就多咗好多即係網上嘅 online learning 嘅一啲機會啦，尤其是喺科技方面嘅。咁呢樣嘢係好多僱主啦、僱員啦，都係比較prefer 嘅學習嘅方向嘅。咁頭先你講到話喂，咁 work life balance 點辦咧？其實唔使好複雜嘅。譬如我哋以往嘅翻工一日一個禮拜翻5日，翻6日，咁可唔可以有3日啊？甚至冇4日啊？係 work from home 咧？咁其實過去我哋疫情嗰幾年已經係比較習慣㗎啦。咁而依家我哋翻嚟復常啦。咁如果嗰個生產力係冇變嘅，咁有冇需要一定係即係一次排開所有人喺曬 office 咧？咁呢樣嘢好多員工都覺得冇咁嘅需要嘅。咁呢啲除咗員工之外咧，我哋問學生啦，亦都有個數字想同大家分享啦。咁我哋問咗啲學生啦，你哋畢業之後，你哋想打想做 full time 啊，定係 part time？ 咁80%都話想做 full time 嘅。咁另外喺呢80%裏面咧，有42%话俾我哋听，佢哋系愿意翻朝九晚，即系一日翻，即系每翻足啦。 系 咁，另外有58%咧，就话俾我哋听，佢哋一定系要 hybrid work 啊 ，remote work 啊。如果唔系，佢哋就唔会考虑嘅。咁呢样嘢都即系呢啲就系我哋嘅未来嘅 workforce 啦嘛。咁所以雇主依家其实依家有少少系必须要面对呢个现实啦。如果你仲系企硬嘅话咧，咁你嘅选择就会少咗啦。 嗯，好啊，多谢晒你，欣辉，倾到呢一度啊，唔该晒。不过林智恩头先讲到咧，即系雇员希望可以有啲日子在家工作或者混合工作模式啦。呢个唔单止系香港啊，其实喺欧洲啊其他地方咧，系一个全球嘅打工仔嘅诉求嚟嘅，可以话系。 冇错。咁同埋咧，其实报告都提到咧，即系释放劳动力方面咧，实习生都系一个劳动力，咁但系就要加强翻吸引力啦。即系如果唔系，即系有啲学生都未必肯，即系愿意去做实习 啊。咁啊，今日节目时间到此为止，唔该晒，拜拜。 拜拜。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